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西汉时期的汉宣帝刘询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皇帝里边最为传奇的一位了。打小生长在牢房里不说，就连登基做皇上都是九曲十八弯呢。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可不是这位皇上的夺权之路，而是想说说他的几位皇后。您琢磨，他汉宣帝早先出了牢房以后，先是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平民生活，之后才又转战回到了皇宫，所以他身边的女性除了那些镶金边的金枝玉叶之外，自然也会有老百姓了。照这么看来，不光他的身世离奇，就连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像普通皇上那样顺理成章。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三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一集。汉宣帝刘询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他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历的。您别瞧这姑娘不是什么高官后代，可就刘询和他之间的忠贞感情，那可得算是中国历代皇帝情史里少有的了。您想啊，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上都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而且除了这些，他要是想随时安排个人进来，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专一、忠贞这两个词儿放在皇上的感情里，估计极少或者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即便喜欢宠幸哪个妃子，那也是昙花一现的事儿。但凡有了更漂亮的、更心动的，马上就换新胃口了。从小生长在皇宫里的皇上都这样，这刘询打小的苦日子没少过，这回好不容易当上皇上了，不就更容易变质了吗？这想想也不难理解呀，这辈子能体会一把做皇上的瘾，那可不是谁都能有的机会。这比中了500万还难的馅饼掉到了自己头上，那还不卯足了劲儿的享受啊！穿金戴银，发号施令，天天换美女，这可都是皇上们的招牌享受啊。不过话说到这儿，您可别误会了，人家刘询可不像咱们刚才说的这样。虽然这身份刘询有了质的变化，不过这感情上他倒是丝毫没有改变。您可能得猜了，这么能拿住皇上心的姑娘肯定长得特漂亮，要不然就是特别有才，最不济的是家里特别趁钱。您呢，猜到这儿就别再继续猜了，人家这位姑娘如果说长得漂亮，可能也就是在刘询的眼里头，才气也就一般，是个知书达理、心地善良的姑娘。论到家庭条件，您别说趁钱了，也就是一般条件，能够过活而已。刘询的第一任老婆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位姑娘又是如何和刘询认识，直到后来结为夫妻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刘询的第一位老婆名叫许平君，是现如今山东金乡一带的人。这姑娘虽说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可打小也算是出生在一个工薪阶层吧， 他老爹名叫徐广汉，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阵子朝廷的小职员。有一回，徐广汉作为王爷的跟班去和当时的皇上刘彻外出，结果一没留神，这眼神也不知道看什么呢，拿错了别人的马鞍子。其实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误会，可到最后愣是让那些和徐广汉不对付的人诬告成徐广汉偷东西了。您想想，当着皇上的面让人告发你偷东西，那能是小罪过吗？最怂也得掉脑袋呀。徐广汉这叫一个冤呐，可他又能怎么样呢？他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人物，谁会在意他是不是被人冤枉的呀？只能是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叹息，等着皇上下令砍头了。可就在徐广汉自叹命苦等死的时候，这命运却突然有了转机。皇上突然下了一道圣旨，说饶他一命，但是得让他下蚕室受腐刑。您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这徐广汉命还挺好的，受刑总比掉脑袋强啊。您要这么想就得先等等了，您先听我接着说，这腐刑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个受刑法。这腐刑啊，说白了就是剥夺你做男人的权利，再简单点说就是阉了当个太监。您说这能算是皇恩浩荡吗？这对于男人来讲那还不如死了呢。徐广汉一听完，这会儿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呀，家里头老婆孩子都有，这么大岁数了落这么一个残疾，而且这皇上开口下了圣旨，你就是想死都死不成了。徐广汉真是欲哭无泪呀，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就这样，徐广汉受刑之后成了一个宦官。不过人虽然不全乎了，可是这办事能力不可能变呢。早先他这个人呢，虽然官当的不大，可是遇着事儿了马上就能替主子想到对策，而且就他碰上的这个倒霉事儿，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结果愣是被人推举任命了一个叶廷成给他当，这可是相当于宫廷副总管的级别呀，官位是高升了。不过您说徐广汉这官升的代价也太大点了吧，估计当时要是有人见面和他道喜，他这心里头比吃了黄连还得苦。不知道是徐广汉命不好呢，还是他这个人该找倒霉。这官本来好好的当着，没什么差错的话，好歹生活还能富裕了，可就在这太平日子过了还没几天呢，倒霉的事儿又来了。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三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一集。徐广汉当了叶廷成没多久之后，就碰上朝廷里头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领头捣乱的几个人还没折腾几下呢，就被朝廷给拿下了。就在徐广汉负责捆绑犯人的时候，得又出乱子了。什么乱子呀？就是当徐广汉打算捆人的时候，他这绳子怎么也找不着了。早先他过来的时候还特意准备了满满一大箱子麻绳，可到这会儿真该用着了，这绳子就跟蒸发了似的没了。而且您说要是真没影了，这事儿还算好交代。他徐广汉倒霉就倒霉在这绳子他没找着，可偏偏让别人找着了，轻而易举的就给拿出来了。 徐广汉这回可真懵了，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哪有那么多心眼儿啊？看着这跟变魔术似的，他是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起初他还想过，是不是当初那些想要我脑袋的人看我没死，这回又给我下套来了。可是到了后来，这前因后果他是怎么对也对不上，弄得他是更糊涂了。你这儿糊涂不要紧，人家上边的大领导不糊涂就行了，人家不管你是怎么回事。结果二话没说就来了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把徐广汉这小头头抹成了一个鬼心，也就是苦力呀。徐广汉的工作经历可得算是几起几落了，他也认了，既然咱没那本事就别和人家争了，好歹这回的罪名没再让我身上少点什么东西，不就是当苦力吗？我一个大男人啊，起码以前是老老实实干，好歹能养活一家老小就行啊。不过就徐广汉的这种工作态度倒是引来了上级领导的赏识。领导一看，这小伙子啊，当然不能说是小伙子了，和男人比起来他还是略微差那么一点儿。不过他这个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脏活累活他全都抢着干，人家都休息了他还不休息呢，实在是不错呀。结果领导一高兴，徐广汉又被升官了，做了报事色夫。这个报事意思就是皇帝的私家监狱，而这个报事色夫说白了就是宫廷监狱的典狱长啊。正是这次做宫廷典狱长的机会，让徐广汉有幸遇到了一个人，而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女儿的一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个人就是曾经被汉武帝关起来的刘询。咱们刚才也说了，这刘询因为宫廷斗争还没到一岁呢，就被关进大牢里了。亏了当时有朝廷的重臣秉吉照应，这才侥幸活了下来。刘询在这大牢里度过了5年的童年生活之后，才被秉吉送到了一个亲戚家。这会儿刘询也长大了，被人安排来到了掖庭接受文化教育。到了这儿以后，正好和徐广汉一个宿舍，俩人成了舍友了。一个是身份卑微处处受人挤兑的老实人，一个是看来永无出头之日的没落王孙。朝夕相处之下，两个人先是从感慨人生开始，后来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了。其实如果和徐广汉比起来，刘询的命要好多了。虽说从小就遭遇了一般孩子所没有的困难，可是身边好像总有贵人相助一样，让他一次次逃过劫难。眼看着刘询一天天长大了，不光是文化教育上有人帮他安排，就连终身大事都有人替他着想。这不，当时有个宫廷总管叫张贺，这人早先曾经是刘询的祖父刘据的手下。旧主子现在虽然不在了，可是念在早先刘据对自己的好，他是对刘询百般照顾啊。刚开始的时候，张贺本打算把自己的孙女嫁给刘询，可是他这个主意刚刚一提出来，就被全家上下给否定了，都觉得刘询这个罪人之后避之不及呀，哪会同意让自家人和他扯上关系呢？结果这事儿就这么吹灯了。既然自家孩子不行，张贺就接着给刘询寻思着其他姑娘。张贺和徐广汉算是同事关系，虽然不是那种私底下关系很近的，可有时候也会闲聊几句。这段时间张贺正发愁给刘询找媳妇儿呢，突然听说徐广汉家的闺女许平君未婚丧夫的消息，这可真是给张贺解了愁了。 您可能得问了，这未婚丧夫无论放在什么年代可都不是一件好事啊，尤其在古代，那个时候姑娘要是还没出嫁呢，先捞了这么一个名声，恐怕要想再嫁个好人家可够难的。可您还别说，人家许平君还真就是个例外。为什么呢？其实啊，这个许平君打小就定了娃娃亲，可没想到等长大成人正准备出嫁的时候，未婚夫突然死了。起初许平君他老妈都快愁死了，天天念叨着，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你爹这辈子就够倒霉的了，怎么轮到闺女你这儿也这么不幸啊。那会儿的人呢，都讲究遇事先得算一卦，家里边赶上这么大的事儿，许妈妈头一件事儿就是找了个算命先生来看看。算命先生一进门，先是看了看许平君的生辰八字，然后捋着胡子掐指一算，当时这眼珠子瞪得溜圆，哎呀，夫人，您的小女可是大贵之人呐，这未婚丧夫可不是她命苦，而是她这个未婚夫不配娶她为妻呀，她今后的丈夫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算命先生的一席话，正好让张贺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赶忙就请徐广汉来到家中做客，顺便说了有意让这二人结为夫妻的意思。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咱们刚才也说了，这徐广汉本来就和刘询是忘年之交，再加上自己上司来替刘询提亲，当时这酒喝得更高兴了，马上就答应了。酒席一结束，徐广汉恨不能是连跑带颠的回到家里，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孩子他娘。不过这消息传到许妈妈耳朵里，反应可跟徐广汉不一样，那是天壤之别呀，听完了气的差点没蹦起来，指着徐广汉就嚷嚷啊，说你没脑子，你还真傻呀，要不然你老被人家骗呢，怎么遇事就不先想想呢，这个刘询虽然流着皇上家的血，可你也不看看他要是受人待见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早先要是说他是太子的亲孙子，兴许那巴结他的人都得排成行，现在不提这层关系还好，要是提了，分分钟都有可能无缘无故的被卷到那些可怕的政治斗争里去，回头坐牢倒是小事，闹不好丢了全家人的性命，这罪人的后代真是躲还躲不及呢，你这老头子还敢答应这门亲事，你要气死我呀。不过许妈妈闹归闹，老头已经答应人家了，更何况这人还是许广汉的顶头上司，这要是回去拒绝人家，恐怕连个看监狱的工作都得丢了。结果许平君和刘询的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刘询可是穷得叮当响，别看娶媳妇的是他，可是这婚礼的筹备都是张贺拿钱给张罗，结婚以后别说是新房了，就连过日子都是依靠老丈人家，在外人看来呀，可能是许广汉嫁闺女，可实际上呢，刘询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您还别说，即便外边的人都不太看好这小两口的新婚生活，可人家许平君和刘询的日子过得还挺美。许平君这姑娘，人虽然长得不是倾国倾城，可好歹也算是眉清目秀。而且在他看来，既然人都嫁了，那无论刘询是什么样都得好好过日子。平常许平君从来没有嫌弃过刘询，反而是更加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刘询活了17年呢，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有人嘘寒问暖，有人关心照顾，所以他对许平君和老丈人也是感激涕零。小两口结婚的第二年， 许平君和刘询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可就在儿子还没满百天的时候，这命运好像突然给他们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刘询被选中，即将成为大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这里是话说天下，估计当初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命运如此坎坷的刘询会有朝一日能够继位做皇上。现在这个谕旨就在他们面前，而早已习惯了平淡生活的刘询又会有着哪些改变呢？这种改变不光是地位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他那糟糠之妻能否和他一起享受着荣华富贵呢？面对如此多的诱惑，许平君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夜夏天的阴凉，好人是那雨中的花色，好人是那儿时的如江。人有危险好人当，人艰苦好人帮，好人一寸柔肠重情义，好人满腔热情壮抗，你也做好人，我也做好人，和谐梦想，好人 有苦痛平常，好人有福共分享，好人仗义直言挺胸膛。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